时间跟郑怡差不多，这么说了他应该有些年纪了吧，可是每当他穿着皮衣皮裤在舞台上的时候，我们就觉得哦，他还是很年轻。刚听过的作品叫《爱的牧羊人》，小五我们很喜欢这样叫他，虽然他已经上了一些年纪。他给很多歌手写过歌，像是《情网》张学友《吻别》专辑当中收录的那首作品是由他来作曲，像是黄小琥的《不只是朋友》伍思凯作曲。作为一个创作人来讲，他有词有曲还能演唱，他是幸福的。而接下来这位歌手，我看过他现场的演唱，他是一个非常对自己有强迫症的人，很苛刻的人啊、哦、对自己很苛刻了，要求很高。我记得在2005年他来南昌开一个很小的听友见面会啊、哦、调音师钢琴伴奏可能没有跟他的 key 对上吧，他一连改了3次重新演唱。这是一个对自己有交代有要求的人，他叫顺子。

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这个世界因陌生而相识，因相识而陌生，只凭一个声音，午夜梦回，只为一种感觉，驰骋心间。嗨，我是李默，我和你素未谋面，你和他也不曾相识，但我们却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他们，爱上他们的吟唱，爱上他们的气息。只爱陌生人，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。 知道一个故事所有情节，却还是会去重温一遍，熟悉感觉，我们心里了解，这出戏不该再见、yeah、却没有拒绝。我看着你对着空气做表情，没有对手的戏唱又一场，你只好一个人对镜头笑。如果我真心爱你，该有快乐结局，怪我不懂珍惜，把你推上他，我来不及改变结局，这是我道理，为何还要犹而不去？是情缘难了，还是重复过去？悲伤有种美丽，爱越苦就越刺激。最后想上了瘾，我看着你对着空气做表情，没有对手的戏唱又一场，你只好一个人对镜头笑、yeah、如果我真心爱你，该有快乐结局，怪我不懂珍惜，把你推向他，我来不及改变结局，是我在一起，我来不及改变结局，这是我。 自导自演 的悲剧。 喜剧的区别在于，悲剧是将人生特别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别人看，而喜剧呢，是将那些没有价值的撕破给人看。 是半路，早就被需求无情拆除。不服，最火热的流行歌也已经随岁月改变脚步。记住，亲爱的，看看那些。